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馮知正。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事隔一日啦，咁啊，國際上都發生好多事啦。咁啊，隨著世衛組織終於宣布咧，呢個武漢肺炎或稱中國武漢新型冠狀病毒啊，成為大流行嘅疫症之外，咁今日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就宣布咧，就禁止歐洲嘅旅客入境30日，英國除外，同埋咧。就宣布埋其他嘅一啲旅遊嘅限制啊，譬如話嗰啲國防部嘅人員咧，有啲地方就唔去得。咁啊，週五嘅凌晨開始生效。咁同時間咧，啊美國股市亦都觸發第二次停市。咁截至而家咧，就跌咗1800多点，曾經跌超過2000点。咁啊，短短24小時，我哋琴晚先講完呢個美國嘅油頁癌啊，點樣影響緊個國際嘅形勢？估唔到，即係24小時之內，亦都發生咗咁多事。咁啊，陶生，而家你係咪喺冰島啊？ 啊，我而家就唔方便透露啦。冰島就已經去咗另一個西方文明國家，係嘛？咁就而家就安全。一切咧， 你唔喺遊輪就得噶啦，大家就個心安啲噶啦， 得啦。咁咧就呢個美國咧宣布呢個措施咧，亦都好奇怪。 嗯， 因為咧14日內，如果去過歐洲嘅不能進入美國，英國除外。 嗯， 啊，咁咧首先，咁你如果喺歐洲嚟意大利早3、4日前去過嘅。如果轉飛去英國，喺英國住2、3日，再轉飛去美國得唔得呢？我睇過美國政府個網站咧，佢就話冇，佢冇明確講喎。佢就係話咧，歐洲去美國嘅咧就唔得。入美國境之前14日內去過神根公約國又唔得。佢話但係 those travelling from the UK。即係由英國入境咧就除外喎、 哦， 啊呢、這個好神奇喎、哦！嗱、這個美國禁令咧就係、是、應該係向全世界喎、哦，即係話包括香港人，如果你呢14日啊啲大媽或者啲咩闊太去過米蘭嗰度買數過一輪貨，咁如果再去呢個美國咧，係應該唔得嘅喎，係嘛？咁但係經英國去咧，好似又得喎、哦。 嗯，所以他们一定要先去过英国呢，就入境超过14日咁、啊、就应该先至入到嘅。不过但是因为美国就不需要禁这个英国境的话呢，就除非英国自己有入口措施嘅啫，即是例如说欧洲去英国就先禁14日。如果不是的话呢，就真的变成一个 Brexit 的 backdoor 的措施啦。就好像以前在这个脱欧时期的爱尔兰关口咁样，而家成个脱欧呢就英国就成个关口啦。 佢冇話到歐洲嘅神根公約國嘅公民去英國要喺英國先隔離14日先准入美國，冇講喎。 佢係冇講，不過佢係講清楚係到美國14日前，如果到過呢啲地方咧，即係神根公約嘅地方咧，就唔入得美國境啊嘛。 嗯， 咁樣嘛。咁如果理論上嗱、那個邏輯係，如果你喺英國過嚟，佢唔係禁止你。不過如果你喺英國，你只係到一到英國，跟住就跳去美國。咁你數翻轉頭，你14日前喺神根公約國裏面嘅，咁應該都唔得㗎喎。如果用佢嘅理， 尤其是當航空公司 check 到你張機票明明就啱啱喺幾日之前喺法國入嚟，然後你轉機經過英國過去咧，咁就會 應該唔得㗎啦。依個我覺得唔會造成漏洞嘅，因為睇即係好睇得好清楚㗎嘛。會不過嗱，有個技術性嘅問題。你哋大家都提過㗎喇，因為喺神根公約國，而家英國未脫歐啦，咁佢哋喺佢哋咁多個國家之間嘅即係流動呢，即係過境嘅時候係唔需要打印㗎嘛。 嗯。 咁 点样可以证实你十四日里面冇去过呢？ 所以呢一个呢就真係喺欧美之间呢就做到嘅。係点解呢？就係因为其实讲真喺欧洲入面一啲生活比较即係富裕嘅地方或者文明开放嘅地方都知道自己曾经何时十四日去过欧洲呢，你都唔会即係特登想惹到美国。 你讲自律呀嘛，你。 係啦，呢个自律嘅问题。欧洲人咪做到，但係。 行不行啊、 但係如果喺中国嘅留学生要去美国嘅话呢，咁就唔係咁支歌仔唱啦。 呢个呢嗱，呢个系美国同欧洲之间嘅一啲君子协定， 嗯， 即系话咧，美国同欧洲都系属于西方文明国家， 嗯， 系嘛？咁佢系假设咧，欧洲嘅公民咧喺欧洲呢啲文明环境大咧，唔系嗰啲一开口就即刻讲大话嘅民族啊，系嘛？咁所以咧，呢个咧，有高低之分，所以咧，佢係假設咧，由歐洲嚟嘅瑞典啊、冰島啊、挪威啊、瑞士啊呢啲咧，係大家叫自己西方文明啊板塊裏面嘅同類。 嗯， 啊、你係唔應該講大話。但係嗰啲咧，啊，另外有幾千年自稱燦爛文明，但係開口未眨眼已經係大話嘅嗰啲國家同民族咧，就一定係例外。咁、所以咧，點樣區分呢？我想只能够由美国各地的机场的移民局官员凭他们的肉眼呢是去区分了。 嗯。 因为呢近年有很多这些一开口就讲大话的异族呢是加入了欧洲国籍，是成为那里公民。人拿 EU passport， 他又拿一本呢，如果你不凭肉眼加一些人类学的常识啊是来到区分呢，你呢条咁嘅法例呢又係造成一大漏洞嘅。而家唔係四十年前，四十年前唔同，四十年前呢你去到欧洲呢，西班牙係西班牙人嘅西班牙， 嗯， 意大利係意大利人嘅意大利， 嗯， 係咪嗰時呢你由西班牙过境意大利係要货币换转嘅，法国就叫法郎，意大利嗰隻叫做呢、个叫里拉，是吧？ 嗯。 喂，嗰陣时我四十年前呢我去欧洲呢，我係发现欧洲唔同嘅国家真係有自己唔同嘅特色。而家就唔同嘅。啊，所以呢个呢係美国政府呢一定要打醒十二分精神。係吧，因为呢而家呢个世界多咗一啲人呢係以一开口讲大话同埋呢隐瞒身上实情。然后当你踢爆佢，佢仲好殺無賴指鹿為馬，話你先至係元兇，然後又話呢啲係佢哋嘅文化。喂，對唔住啊，喂，我同你呢即係孤陋寡聞啊，我同你呢喺香港英國殖民地管事大，係對於普通法契約同埋學校裏面自細講做人有誠信是有某啲嘅執着嘅。 嗯。 係咪呢啲咁嘅开口就讲大话呢，呢啲咁嘅叫 born liars， 嗰啲 compulsive liars 嘅群体呢，我同你呢係冇辦法接受嘅。 係呀，仲有一样用一个例子呢，就最近我问开啲朋友啦，咁佢话呢如果呢由澳门即係港珠澳大桥入境呢係有两条队嘅。一条队呢就係、你係来自呢、这个即係珠海或者中国内地啦。一条队呢就是澳门过嚟。咁、呢就如果你中国内地，咁当然就係要强制检疫14日啦。如果来自澳门系唔需要啦。咁但係点样区分呢？其实你落车嘅时候喺港珠澳大桥，你嗰张回乡证系唔会廉清楚你系喺边度嚟㗎嘛。咁佢话呢，佢话俾我知啊，嗱我唔喺现场啦，当然。佢话呢大部分人啊都系排晒去呢澳门嗰边嘅。 即系由佢自律就行过去边条队， 系啦， 就好似红色关卡同绿色关卡。 究竟嗰啲人系咪真系全部系嚟自澳门，定系来自珠海呢？ 嗯， 你唔会知噶，因为冇办法分噶嘛。 同埋唔好话佢自唔自律，好似我哋阴谋论咁样讲啊。你睇下早几日咧，我冇记错喺 BBC 新闻咧就报咗一单，就系有个中国嘅留学生咧就话英国嘅大学咧就对佢好差，因为自从有呢个禁令之后咧，这个留学生系要买其他机票，加多咗成几万蚊，先至可以入 到去英國境，你就知道呢佢哋唔單止係即係希望會講大話嘅問題，而且係講完大話闖咗入英國境之後呢仲唔介意。 唔係你直接啲講啦，使多幾萬蚊即係要飛多幾個國家。 去到唔同嘅 sport, 留多幾日咁、你咪先至過到去囉。 係啊。 咁你諗下呢啲咁嘅情況嘅時候，佢唔單止係唔自律，仲要好 proud of 呢件事話俾你聽，我就係 唔好。喺廣告返嚟我哋繼續。咁呢就即係喺而家咁嘅疫情同埋啲咁多國家要進行封關或者隔離呢，咁係的而且確令到好多人呢無論讀書或者係工作唔方便。頭先提及呢嗰、那個中國留學生呢喺雪梨大學應該我咁講讀法律嘅，咁佢嗰時宣布禁令之後呢，佢呢係要使多咗成10萬元呢，咁先去泰國，跟住呢隔離咗16日先至再同阿媽，唔知點解要同阿媽嘅，讀緊法律嘅咯，是但啦，唔緊要啦。咁一齊開學前咧就翻到澳洲，咁佢就會覺得咧有啲受到唔公平嘅對待啊，同埋佢覺得咧就唔應該咁樣啦。咁啊，佢就依個例子咧就唔係話佢講大話，不過咧即係總有人千方百計使錢又好咩都好咧，都要。即係都要去佢要去嘅地方嘅。 所以如果你今時今日要去美國嘅話呢，即係呢個英國嘅 back door 呢，你如果你係歐洲人呢，你就會好自律地覺得自己14日之內呢都唔應該去啦。但係如果你係一啲中國留學生呢，我就相信真係一個漏洞嚟啦。 即係呢啲中國留學消費者呢，佢哋啲行為呢點解澳洲主流社會覺得令人厭惡呢，就係你既然千山萬水嚟到澳洲留學，咁点解你成日又要离开去翻返去中国呢，係咪喂，你平时离开返中国你嘅自由，你明知道而家全世界都武汉肺炎呢陷入即恐慌。如果你真係对嗰、那个留学国啊叫澳洲係有读书同埋呢学习嘅诚意呢，喺呢个时候你係咪应该唔好离开澳洲呢，係咪你要遵从大多数澳洲人嘅生活习惯。譬如譬如意大利人哋，而家意大利人呢係確實呢好多，既然係咁就唔好離開意大利啦。第一唔好累人，第二呢亦都唔好呢周圍走。咁呢啲咁嘅所有留學消費者就係都要返返去中國。然後呢係都要呢你話你要隔離我就唔隔離，我就走去泰國呢仲要豪使多10萬。然後喺個網絡度分享佢呢隻呢叫走法律啦嘅消費經驗，可能叫其他的中國留學生效法。嗱，呢啲行為咧就冇觸犯澳洲法律，但喺文化習慣上咧，係人哋覺得厭惡。 嗱，咁我哋光明頂咧要持平啲嘅， 因為唔係咁多個澳洲學生係有咁嘅消費力嘅。 嗱， 喂，你諗而家你喺美國、英國大學生邊度有攞到10萬元出嚟？ 我就引述咧 BBC 嘅中文網嘅報導嗱。佢咁讲，佢话喺个读法律嘅研究生呢，咁因为返北京过年，咁过年梗係好重要嘛，对中国人嚟讲。咁跟住呢跟住就有禁令啦。咁佢个说法系咩呢，嗱佢我引述啦 BBC 嘅报道啊，佢话造成嘅麻烦好多啊，嗰个留学生话我哋喺澳洲呢有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有亲戚或者家人，又要交租，又有宠物，又要改机票，呢、這个禁令呢打乱晒佢一切。咁佢覺得我有權利，因為我有交税啦，我俾咗高昂嘅學費啦，咁而家我翻唔到學，咁對我好唔公平咯。嗱，依個係佢哋嘅立場啦，咁都唔係冇道理嘅，我係消費者啊嘛，我俾咁貴錢， 有個中國道理。 所以佢哋唔係走去讀書嘅人，佢哋係走去洗錢嘅人，所以佢哋唔係留學生，係留學消費者。 嗱、 如果佢哋覺得咁樣好麻煩，好簡單啫。就是連根拔起翻翻去中國定居，唔需要再嚟澳洲，咁就冇問題咯。喂，你話你覺得你係洗錢嘅大爺啊嘛？你覺得你洗錢嘅大爺，而家遭到呢個叫做澳洲啊嘅麻煩嘅待遇，咁你咪應該起身唔好幫襯咧，啱唔啱啊？所以我而家緊急向全球嘅中國人呼籲，如果你哋喺出面覺得受到種族歧視，種種不禮貌對待，而家最好就係返返去中國定居。但係一齊分享呢個最新嘅中國夢。 冇眼屎乾淨盲。 喂，但係呢 多多少少都俾人討厭嘅。 嗱，但係其實頭先呢個研究生用嘅方法呢唔係合乎澳洲嗰條規例禁令嘅，因為你過咗泰國跟住你逗留咗十幾日跟住再入澳洲呢都唔得㗎，因為澳洲政府有啲例子呢就係你呢啲咁嘅留學生呢走咗個圈呢跟住最後入去呢有啲係被簽證係被取消嘅，最後即係佢個讀書簽證係取消咗。 所以呢啲咁嘅人，所以呢啲來自啊，真係冇乜誠信文化嘅國家嘅人，佢係永遠冇辦法同世界接軌，係咪？人哋澳洲定一條咁嘅條例，唔係話咧刁難一啲咧想嚟澳洲嘅人或者澳洲人，佢個大前提係為咗真係大家安全，你就唔係。你就漠視呢個大前提，千方百計去揾窿罅咧，呢度去嗰度去，然後又要翻嚟。咁啊，人哋嗰澳洲西方文明咧，係覺得呢種行為，你就算冇犯法啦，係令人厭惡啊。 嗯，好啦， 令人厭惡，令人厭惡佢行使個權利唔俾你入嚟啊。 嗯，我哋報新聞先，跟住繼續。咁我哋光明頂頭先提及到呢，就喺澳洲嘅留學生點樣千山萬水呢就要返去返學。咁我哋可以簡單講下澳洲嗰個封關嘅情況啦。其實早至2月1號嘅時候呢，就對中來自中國嘅旅客包括學生啦，就實施呢封關，即係唔准入境嘅。咁咁就初時就話14日嘅，咁但係呢個期呢就不斷呢延長，咁延長到而家嘅狀況係點樣呢？就係、是、澳洲嗰個政府呢就宣布再延長對中國內地、南韓、伊朗同意大利嘅封關，至到下個星期六，即係21號咁樣。咁呢就引起呢更加多嘅人呢，就因為而家個疫情呢喺歐洲都爆發啦嘛，咁個封關的地方更加多嘅，咁所以先會造成呢，即係有啲人呢千方百計要經過泰國或者日本呢先至再入去澳洲，因為咁樣呢就好似唔會令到佢哋知道啊 嗰、那個紀錄呢，就係14日之前呢就喺中國入到嚟咁樣。 呢個灰色地帶啦，咁但亦都有說法呢，如果咁樣入境呢、這個、澳洲係唔接受嘅。 因為首先呢你要知道呢，澳洲係延長中國嗰14日隔離期。呢個呢首先呢就係而家呢就係、是、你而家睇到世衛組織呢個叫做非洲總幹事譚德塞。同埋中國政府呢都喺度講，而家中國抗疫嘅高效率取得成效，中國嘅武肺嘅蔓延已經受控制，每日呢新增呢係有限，你聽唔聽到啊？ 如 果係咁呢，澳洲政府點解要加碼再延長14日再加碼呢？即係澳洲政府唔相信中國，唔相信呢個世衛組織，係咪？係咪？所以呢，你而家睇到我哋光明頂三四個禮拜前已經講三不信，第一不信中國政府數字，第二不信世界衛生組織，第三不信林鄭月娥嘅特區政府。你緊緊拿住呢三不信呢，你條命呢唔可以講係一定安全，但係起碼呢吹吉避凶呢嗰、那個成功率會增加少少。 今日呢，我 睇下澳洲咁講，澳洲如果信你世衛同信你中國，佢使咩14日後又延長14日呢？你應該話中國隔離結束，但係意大利就開始，你應該咁㗎嘛，係咪？ 頭先你講嗰三不信嘅條件呢，就是、正正而家好多人歸納緊一個好重要嘅問題。雖然我哋喺成個 WTO 嘅地 WHO 嘅地圖底下呢，就覺得冇一個國家係一個成功嘅例子，咁雖然譚德塞就話中國係啦，但係你離開 WHO 嘅地圖呢，就全世界都望到呢，其實鄰近中國嘅台灣呢係最成功防疫嘅例子嚟嘅。當中嘅條件呢，日本嘅講法呢就話因為唐鳳做得好，就話佢講啲口罩喺邊度有一攞追蹤嘅時候做得叻，但係台灣所有居民同埋好多政客呢都深知道，其實佢真正抗疫成功嗰招就係靠兩樣嘢啫，就係第一呢就係同阿頭先陶生講一樣啦，佢唔信中國政府數據，第二佢就從來好彩佢冇加入到世衛，所以佢從來都唔需要你世衛嗰個指引，然後就自己解決咗問題。 當然佢亦唔信呢個智商有限嘅林鄭月娥政府啦， 因為經歷過那個宋忠陳同佳案，他已經知道林鄭月娥那個班子有幾高 IQ 啦，所以他嚴守三不信，而家人哋嗰個感染數字係最低。 嗯， 而且咧得到日本駐台灣呢個叫實質上嘅大使，叫在台交流協會嘅會長嘅高度讚揚，話日本應該向台灣學習， 係 嘛？嗱，呢個咧點解係三不信呢？就係因為佢有自從1921年到而家台灣國民黨同中共啊交手嘅第一手經驗， 係 嘛？喂，大佬，你信佢啊？你就死，你十條命都唔夠死， 係 嘛？喂，大佬，你而家你話中國嗰個抗疫取得成效，但係你最中國網民自己爆呢、這個叫做習近平去火神山醫院都疑點重重，唔係話台灣唔信你，澳洲唔信你，係你大陸民間嘅網民自己都唔信你，係嘛？ 嗯， 啱唔啱啊？所以咧，呢、這個世界而家唔係講政治，而家係講我哋而家講緊保命。林鄭嗰啲更加唔信啦，係嘛？嗱，你而家睇下美國啊，嗰啲專家宣布啊，美國隨時7000万至到1.5亿人感染啊。德國啊，默克萊夫人話會有70%感染啊。當然感染咧，佢哋唔止，即係嗰只係感染，佢哋話會治癒率會好高。嗱、你信美國定德？你信美國、德國定係信譚德塞嗰檔咁爛鬼世衛啊？嚇、啊，定係信林鄭啊？好簡單啫，係嘛？你揸車你都信 Benz 啦，啱唔啱啊？嚇、啊，喂，你信去美國留學，你都信人哋 MIT、Berkeley、Silicon Valley 啊？呢個常識問題啫，我梗係信美國、德國啦。如果係咁，香港會有幾多感染？嗱，呢、這個袁國勇講過140万。而家屈翻轉頭咧，你睇到袁國勇咧係秉持一個最接近西方文明嘅科學精神。喂，香港如果140万嘅時候，香港會點？你有幾多醫療資源？政府醫院有幾多張病床？有幾多醫護？跟住有幾多口罩？有幾多消毒液？而家要問啊！喂，你而家口罩而家儲存就嚟用完啦，而家全世界開始搶啊！英國、意大利、新加坡以前喺度嘲笑你香港人戴口罩嘅咧，而家喺度搶口罩啊！未來3个月口罩數量如何？喂，而家袁國勇話140万，你香港特區政府根本冇咁嘅人力資源去應付。 嗯， 嗰陣時點算？ 吸收返台灣嘅經驗呢的而且確係成功嘅，因為我哋唔會同成功呢鬥氣，因為結果而家佢嘅數字係最靚㗎嘛。咁另外就係我見到唯一一個國家或者地區你鍾意稱呼咩都得嘅，咁呢就佢係可以行口罩嘅實名制，即係話通過佢哋嗰個電腦同埋佢嗰個、叫健保卡啊，就可以呢去登記，於是呢你就可以去嗰啲超市或者便利店度呢去領取你嘅口罩啊，而價錢只係台幣5鸡啊，5蚊。 好嘢啊。 嗱咁呢樣嘢呢我諗係。 啲咪文明國家囉呢啲。 係咪係任何一個地區或者國家都做唔到㗎。 佢使乜嘢加入世衛啫，經此一役應該台灣、日本、美國、德國係咪呢，加埋呢個叫英國。叫五大文明國家另外組成一個新世界衛生組織，這個新世界衛生組織是這五個國家做永久理事這個理事會的會員， 就自己選回主席算了， 不接納、是以譚德塞為首的那些非洲第三世界騎呢怪入會，同埋不接納嗰啲咧，係以講大話成習性嘅國家。 仲有台灣，我睇翻嗰個數字，喺當嗰個武漢肺炎確認嘅即係正案例出咗之後咧，佢係5日之內，即係5日之後咧，就係禁止湖北省同武漢嘅人入境㗎啦。 是全世界最早去做封关对疫区的人。 佢同埋当时咧传出嗰个武汉肺炎嘅数字咧，唔系好多嘅咋。 系啊， 喺呢个武汉嗰阵时候，因为嗰阵时候我哋仲未发生紧呢、這个，即系仲系讲紧呢个即系李医生咧，仲系讲紧唔系一个民族英雄嚟嘅，仲系讲紧佢造谣者嘅时段。其实台湾政府嘅反应系非常之快，过多几日之后咧就禁埋呢个口罩出境添，咁啊仲俾好多台湾自己居民去闹。所以你见到其实台湾嗰个唔信任中央政府，同埋佢对于中央政府或者中国的新闻那种触觉呢，是真的比全世界都要快的。即这个 因为他有免疫力，他一百年来跟共产党交手，他有很高的免疫力。现在这西方左交就没有，没有就拿东西咯， 是不是？有时即是怎样讲呢，即是福是祸所依，祸是福所依。即是他被踢出世位，或者被中国呢禁足于连观察员都冇份。所以他更加大条道理是不需要理中国同埋理唔理世位的任何的说法或者建议。 所以在台湾 所以他可以果断地自己去实行封关，同埋呢行嗰隻叫做禁止口罩出口。 是啊，同埋最重要是咩呢，就是当我哋全世界的所有电台电视台都要被逼令呢去讲呢个叫做新冠状病毒的时候呢，其实台湾是没有入世卫的，所以台湾新闻可以继续称呼返做武汉肺炎的。 是啊。 是 所以中国有时真的自己捉虫，你不立台湾，你不给台湾去行入去，连观察员都不行入去，那他咪更加理直气壮地继续武汉肺炎下去咯。 嗯。 啊。 所以这个呢是好，我们由头到尾讲逻辑啫嘛，啱唔啱啊，是吧？喂，你而家台湾请你入世卫这个世卫你都不要入啦。这个叫做谭德赛啊，喂，那只黑手啊，塞啲数据俾你，你都唔好要啦。 啊，即系小心。 佢唔系黑手，佢 系黑手， 佢唔系黑手， 黑手 系弹弓手， 系 嘛？去到今时今日，又话之前就话唔系大流行，今日又话系大流行。 呢个系大话精，佢系同香港某一个特首有类似嘅心理残障，就叫 compulsive lying。 好，我哋广告之后继续。 笑傲江湖，光明顶。 台湾抗疫的成功呢，不是我们光明顶在吹嘘的，是今天的报道，日本 NHK 电视台用了十分钟重点报道台湾的抗疫成功。除了赞扬那些陈时中啊、唐凤那些人之外，他讲回数据，就在武汉肺炎的确诊第三日之后，1月24号当时都未过年应该。就已经就开始禁止口罩出口。两日后26号就禁止中国人入境。那时大家仲如梦初醒都唔知咩事。咁跟住呢，头先就係我哋讲啦，就係、是、话台湾第一时间将啲企业联合埋一齐做咗60条口罩生产线，前后只用咗一个月啫。咁跟住呢就行呢个口罩实名制，成为全世界少数地方能够唔会出现抢口罩啊或者炒口罩啊嘅情况。咁啊，再加上佢嘅確診數字啦，同埋而家嗰個即係相對於其他國家地區嗰個數字咧，係十分之靚嘅。佢嗰、 尤其是佢咁近中國喎、 哦。係啦，咁所以咧，今日咧就 NHK 嘅主播啦，就重點咧就讚賞台灣嘅抗疫嘅成功，作為一個咧，即係而家日本都已經失守即係一地都係啦，已經。咁啊，所以更加值得咧去赞扬台湾。 同埋头先讲开1月24号嘅新闻咧，香港咧1月24号咧都有一单新闻咧系证实咗，其实香港咧都有一个好强劲嘅医疗队伍咧，系真系令到呢场武汉肺炎打得咁靓嘅。1月24号嘅时候咧，就系我哋香港啊其中一个伟大嘅文豪啊屈永贤咧就写咗篇文咧，就话一场瘟疫两种医生，另外一个医生系边个咧？就是、香港大学嘅管日医生，佢去咗武汉嘅时候就话我听佢觉得好危险啊。已经过晒黄金时期，决定要翻翻嚟香港。 你记唔记得嗰时啲粉青啊，或者香港都有人闹啊，管日医生 咪就话佢逃兵啊嘛， 话佢一个逃兵啊， 系咯，但系证实咗，如果我哋翻翻去睇翻1月24号，又系同一时间台湾呢一日，你就知道香港大学呢位医生咧，其实系真系非常之有先见之明。加上我哋见到咧，今日医学院啊，港大医学院咧已经出咗个声明啦，就话原来咧佢哋出咗一个快速测试剂咧，系全球40个国家，包括喺美国啦、中国啦，同埋喺非洲同埋等等地方咧，都系用紧呢、這个即系呢个香港大学出版嘅测试剂。不过咁，香港政府咧就因为要斗气咧，喺2019年嘅示威之后咧，就 cut 咗香港大学医学院嘅拨款嘅。所以你见到其实我哋原来全个香港咧有一个几好嘅团队去解决呢个疫症问题。无论管日医生喺港大医学院，又或者港大医学院，正正就系俾我哋香港政府针对紧呢个医学院。 你唔好漏咗何柏良医生啊， 系啊， 林郑月娥去赞赏嗰啲啊袁国勇佢哋之时咧，冇提过何柏良医生，但何柏良医生正正系提醒警告。得我哋最多嘅医生啊，所以我哋都要多谢佢啊。 嗯， 所以今次系讲人治，讲高度自救，千祈唔好俾林郑月娥呢个人夹个头出嚟咧去领功，系嘛？啊，又话咧，哦，香港嗰啲咁嘅诊断个案咧，佢而家松毛松翼 系 嘛？ 系啊， 系嘛？系唔算高啊？跟住，然后佢同佢嗰个所谓班子走去舐文。啊！呢、這个咧系不容许，因为呢个人咧系好卑劣啊！你已经睇到由旧年六月开始，佢嗰种咁嘅啊行政嘅面目啊，嗰种本性咧已经暴露出嚟，系嘛？ 系啊！ 咁所以咧，我哋头由头到尾都系支持香港嘅医护人员啊！香港医护人员系俾特区政府针对嘅， 嗯， 系嘛？就俾特区政府针对，即系佢哋系好人，佢哋系专业同善良嘅香港人。我哋咧系一定要同佢咧系同处一线， 嗯， 啱唔啱啊？ 系啊，其实头先提及嘅管日医生啦、何柏良医生啦，当然包埋袁国勇啊，佢哋啦，即系佢哋都系讲真话，同埋咧去将实际嘅疫情嘅危险嘅状况咧去公告俾市民听。其实大家市民都知道，我哋信佢哋多过信政府， 嗯、 我哋信佢哋多过信卫生署。啊！呢、這个陈肇始， 啊，陈肇始啊，系啊，你信唔信陈肇始、啊？ 你记唔记得啊，陶生？我仲记得卫生署嗰个官，我唔记得个咩名啊。当时就话一般社交场合系唔需要戴口罩啊，大家记唔记得啊？ 系 上个月嘅事啊，啊， 嗯， 当然记得啦，系嘛？而家咪鹌鹑静晒咯，啱唔啱啊？ 诶，唔静啊！而家佢行出嚟话自己做得好啊，香港嘅肺炎数字好少啊。 啊，所以咧，你要知道咧，我一早都话，而家三种病毒，生物病毒，嗱、這个未知喺边度出嚟啊？伊朗前总理话系实验室出嚟啊？边一个国家实验室出嚟咧？這个系一定要调查清楚。第二呢、這个叫做政治病毒，或者叫行政病毒。第三就叫思想病毒。這个思想病毒周围蔓延，你要睇到周围嗰啲咧，系眨下眼就讲一句大话嗰啲咁嘅群体咧，系大量涌现啊！哇！呢啲真系即系变成啊，周围呢啲叫丧尸化。 嗯， 你一个周围丧尸充斥嘅社会，你自己要坚持做翻个人啊！人嘅定义系咩咧？就要讲真话。 唔系，仲有我哋香港人，记住千祈唔好失忆，唔好忘记咗前两个月啲官员讲过啲乜嘢，做过啲乜嘢，同埋佢哋之后出嚟领功，同埋叫我哋感恩嘅时候咧，我哋要清醒。 感咩恩啊？ 吓、啊， 感咩？点解要感恩啊？感呢个恩，我感恩啊！感恩啊！感恩啊！呢、這个叫何柏良医生，感恩管日咯。 系。 咁呢个好感恩。 如果香港人或者香港政府要感恩，唔该拨翻个拨款俾翻港大医学院先啦。啱啱先 cut 咗佢拨款。 系咯。好啊，咁我哋听晚11点光明顶继续。唔该。